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二课案卷查经。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继续上完这个课程。上一课是认识查考比喻的时候当注意的事项。第一，注意比喻的上下文。从比喻的上下文往往可以找到和比喻有关的重要资料，例如比喻是谁说的，说给谁听，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比喻的目的和中心教训是什么等等。第二，不需要强解比喻当中的细节。第三，比喻往往和当时的生活风俗或历史背景有关，所以能够认识有关的历史背景的话呢，就能够更加理解比喻的内涵，更加明白比喻中的教训了。第四，比喻的意义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的。此外，不要把基要信条建立在比喻之上。弟兄姊妹，圣经由66卷书组合而成，不是一个作者写成的，也不是同一个时代写成的，各卷书都各有自己的主题或中心思想，各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分开来按卷查考是很自然也很正确的方法。有时候呢，需要看完整卷书才找得到中心思想，或者是找到写书的目的，也才能够更正确的解释经文。研读圣经要是不按卷研读，往往不能深入了解。弟兄姊妹，你看近代的书呢，往往一开头先有序言，说明写书的动机和背景，说明内容的概要特征等等。圣经里的书卷中呢，有时候也有类似序言的话，说明写书的目的的。例如箴言第一章1-6节，我用新的中文译本给你读这几节。箴言一章1-6节，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这些箴言会使你认识智慧和训诲，明白格言深奥的含义，会教导你怎样过明智的生活，怎么样做诚实公正正直的人，会使无知的人精明，教导年轻人处事有方。这些箴言也能使才智的人增长学问，使明达的人获得开导，明白箴言中的隐喻以及明智的人所提出的问题。那这几节经文呢，在箴言一开头啊，就说明了写书的用意了。那路加福音呢，也是这样，开宗明义，在头四节就说明写书的原因。作者强调书中所写的都是经过详细考察的，使读的人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可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呢，却是记在书卷的末了，就是20章30-31节。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显示出高度的选择性。约翰福音只记载了耶稣行的7次神迹，就是水变成酒，医治大臣的儿子，医治卧病38年的人，还有5饼2鱼，在海面上行走，叫一个盲人看见，以及叫拉撒路复活。而记载这些神迹 目的是叫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因着信得永生。作者刻意带出神迹导致信心的功能，而信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主题，在全卷书里头出现了近百次。明白了这卷书的写作目的呢，就更容易掌握书卷中的个别事件或段落的意义了。那至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节经文可以说是整卷书的目录，因为《使徒行传》的主要内容正是描写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加利利、叙利亚、小亚细亚、欧洲，以至首府罗马。那对于希伯来书呢，就必须从字里行间去了解写书的目的了。希伯来书里头反复的劝勉、警戒，把耶稣和新约、旧约的种种一一比较，也许是要勉励信主已经一段日子的希伯来信徒，他们因为逼迫和难处，又在缅怀已经放弃了的犹太信仰和礼仪，于是作者就勉励他们不要开倒车，不要回到从前的旧信仰，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还勉励信徒基督才是更伟大更完全的，因为基督献上了更美的祭，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把我们引进更美的指望。那旧约书卷方面呢，查考士师记的时候应该了解书中重复出现的循环，就是百姓犯罪受敌人欺压，向神呼求，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四部曲。整卷书说的就是士师带领百姓脱离敌人的欺压，得享一段太平日子之后，百姓又故态复萌，忘记神的恩典，再度犯罪，于是神又让敌人惩罚他们。书卷末了几章重复出现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整卷书说出人极度堕落，跟神的赏罚分明。了解书中重复出现的循环，有助于我们解释书中的任何一段。那查考约伯记呢，就更需要明白全书的脉络。约伯怎么样受尽人间的痛苦，无法了解神的公义和作为，三个朋友轮流和他辩论，三个回合之后，另外一个年轻的朋友开口了，但是约伯也不服最后那个年轻朋友所讲的话。最后呢，神向他们显明，陈明自己的伟大。而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但是当约伯体会到神的伟大之后，就自认愚昧，默默无言，知道有些问题不是人所能理解的。全卷约伯记的内容连成一片，不能把其中一段抽离出来单独解释，否则很容易就会把约伯的朋友所说的错误看法当成真理了。可见案卷查经是何等重要啊。为了明白一节或一段经文而要参考整卷书，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实践起来呢好像很难。不过要是永远都不实行，又怎么能够学会呢？弟兄姊妹，我们当明白看圣经有不同的速度，可以精读细读，也可以速读，就是快速的读。 有的书卷比较长，要是用细读的速度，对某些人来说呢，一来也许没有这个时间，二来看完了一段却忘记了前几段的内容。因此呢，有时候需要用大刀阔斧的快速度的方法来读圣经，宁可多看几遍，这样呢才能够收到概览的功效。这就好像坐直升机看整个城市，全是尽收眼底。虽然从飞机上看呢，所看到的没有步行或坐车旅行观赏那么细致清晰，却别有收获。好，现在呢，我们就试一试从容易的地方起步，学习从全本书来看一节经文，以便更加了解那一节经文。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凡事谢恩，这话的字面意义呢，一看就明白，但是其中的真谛却不容易体会。我们怎么可能凡事谢恩呢？保罗又怎么样实践凡事谢恩呢？好，试看看整卷帖撒罗尼迦前书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指示呢？看了整卷书以后呢，我发现的四方面就是：第一，保罗常常顾念别人。保罗常常顾念别人。弟兄姊妹，提到凡事谢恩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我蒙了什么恩典呢？神怎么样赐福我？怎么样赐福我的家人？怎么样赐福我的学业、工作、灵命等等？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呢，保罗在什么情况之下谢恩的呢？保罗很多次提到谢恩，都是为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而感谢神。保罗为别人谢恩，给我很大的提醒。第二方面，属灵生活虽然有问题，仍旧谢恩。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看，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灵命似乎还很幼嫩，因为他们信主并不是很久，保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所以信徒也许某些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理想，也许有欺负弟兄的事情，或者是相爱不足，对主再来的真理有些误解等等。但是这种种情况并不妨碍保罗为他们谢恩。第三方面，虽然受逼迫仍旧喜乐，虽然受逼迫仍旧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另外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七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还有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另外三章三节，这里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那这几节经文提到保罗自己和信徒都遭受逼迫，可是他还是蛮有喜乐。能够有保罗这样的精神呢，才可能凡事谢恩呢。好，第四方面，不住祷告，满心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另外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又说，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几节经文说明保罗明白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也满心相信神必全然保守。能够这样用信心交托，也难怪保罗能够凡事谢恩了。弟兄姊妹，就这样用全卷书来看，我们对凡事谢恩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了。接下来我们说说案卷研读的方法。先找出书卷的写作背景，包括作者是谁，写作对象是谁，写作目的是什么等等。一般来说呢，这些资料往往可以从书卷本身得到，也可以从其他有关的书卷中找到。例如新约书信的背景呢，往往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那找出写作背景之后呢，就尝试找出书卷的主题和特色。有一些书卷呢只有一个主题，有些书卷则有几个主题。那找主题的时候，最好一次或者在短时间之内把书卷读一遍，并留意书卷中常常出现的词语。经常出现的词语啊，往往就是作者所重视或者是作者想强调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书卷的主题或特色了。找出主题或特色之后呢，就可以列出书卷的大纲。圣经都是神要人知道的真理，都有它的大纲的，尽量把大纲列出来，再参考对照并加以修改，就成了自己读经的收获了。好，以下呢我们就以腓立比书做案卷查经的例子。那当然了，我就假设弟兄姊妹呢已经把腓立比书仔细读过好几遍了。然后根据以上所提的方法呢，我们先找出腓立比书的写作背景。从腓立比书的内容可知，作者是谁呢？就是使徒保罗。那有的弟兄姊妹或许要问，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经文说是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究竟是保罗一个人写，还是他和提摩太一起写呢？弟兄姊妹，书信这里一开头虽然提到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可是整卷书呢都是用单数的我这个代名词，整卷书都是用单数的我这个代名词。而书卷的内容呢，也充满了保罗的自白和经历。此外，第二章十九节，保罗提到要打发提摩太去见腓立比的信徒。可见，腓立比书的作者呢，应该是保罗。好，那么，保罗写的这封信是给谁的呢？就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腓立比城是保罗在欧洲传道的第一个城市，所以腓立比教会应该是欧洲第一个教会，可以说是基督教在欧洲的诞生地。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异象中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的呼求，所以就去马其顿。可是马其顿有好几个城市，而腓立比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和军事驻防地，也是亚洲和欧洲通商的交通要道，更是当时的贸易中心，所以地位相当重要。保罗选择这个城市建立第一个欧洲教会， 是非常具有策略性的。那《使徒行传》16章记载，腓立比教会最先的成员有哪些人呢？有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一家，还有狱卒一家人，另外是一个曾经被鬼附的使女和一些囚犯。主要的成员呢，都是外邦人。腓立比书4章15到16节，保罗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第一个受是传授的受啊，第二个受是接受的受，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关系密切，在信徒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信徒格外敬重保罗，爱护保罗这位神的仆人，屡次供应保罗物质上的需要，使保罗不致缺乏。好，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写腓立比书呢？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从整卷书信来看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向腓立比信徒表达谢意，同时教导教会处理一些小问题。好了，认识腓立比书的一些背景之后呢，接着就可以尝试找出腓立比书的主题和特色了。腓立比书的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保罗和信徒的情谊，例如第1章3节还有7到8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明辨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里呢，都充分地流露出保罗和信徒之间的情谊。另一方面呢，也看得出保罗相当信任腓立比教会，好像对知心朋友一般，很坦白地向腓立比信徒倾心吐意。此外，书信中也流露出保罗很彻底地把自己奉献给神，和神的关系也非常亲密。例如腓立比书1章20到23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说起来，腓立比书的主题好像不容易确定，短短4章里头提到的内容有好几个中心，而且都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喜乐这个词就出现了16次，是这卷书很重要的字眼。不过书中提到的喜乐是指患难中的喜乐，在逆境中靠主仍然喜乐，这是保罗要表达的信息。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受监禁，受各方面而来的攻击，却还是讲喜乐的信息，以自己的榜样证明信徒只要依靠主，即使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还是能够充满平安喜乐，因此劝勉腓立比信徒追求这种喜乐。腓立比书的另外一个主题是福音，整卷书里头提了9次，保罗甚至表示愿意为福音付上任何代价，可见福音是腓立比书当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找出腓立比书的主题和特色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列出腓立比书的内容大纲了。列出大纲， 能够让自己一目了然地掌握整卷书的内容，并且对书中的思想发展有个基本的概念。不过弟兄姊妹，不同的释经书呢，也许会列出不同的大纲，那是因为个人是以不同的主题来定的。那你要是仔细研究过整卷书了，你的大纲不一定要跟别人大纲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以下这个大纲：第一章1-11节是引言，第一章12-26节保罗写这封信的处境，第一章27-2章18节保罗的劝勉，还有第二章19-30节保罗未来的计划，3章1-4章的1节，3章1节-4章的1节当防备律法主义，4章2-23节结论。弟兄姊妹，有了以上这样的准备功夫呢，杨恩相信你大致上就可以带领组员查考腓立比书了。杨恩也但愿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好，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再会。